蔡李旭老师，跟随敬老学习，最难忘感动的事情。问主持人，下一个问题，请教老师跟随老和尚学习的历程及最难忘感动的事情。答蔡李旭，我们给这个老师掌声鼓励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到了法国，刚好那时候是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老和尚的秘书处理很多的事务，现在是我们悟饭法师，刚好那一天我们有机会一起出去，见到悟饭法师，我们就非常欢喜。法师是跟在师父旁边，这时候他一定有很多宝贵的体会，他一定看到师父很多日常的行持都是我们的学处。刚好我又坐他的对面，赶快给他挖宝。法师就说道，师父不管在什么情境，比方几十个人、上百个人一起到飞机场去，一般都觉得兵荒马乱，有点昏头了，就会看到师父在那里，某某人有没有跟上，某某人在不在。范师就觉得很佩服，为什么师父都能记住这些人？最重要的是那些最不熟悉状况的人，师父都能够记得他们有没有跟上来，可以感受到老人家是心包太虚，那种心量就是时时都把大众放在心上。有个大陆的居士第一次到澳洲去，所以师父一要离开哪个地点的时候，就会问谁有没有跟上。他第一次到澳洲时，抵达的时候是比较晚，半夜12点左右才到达师父住的地方。一进去就看到师父坐在客厅的位置，你来了，来来来，还张罗一些事情，老人家才安心去睡觉。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大家长一样的风范给我们看，对待自己的学生，对待自己的客人，都是表演得让我们佩服。我2年前到澳洲净宗学会有几天的课程，有机会跟师父坐下来谈话，大家不用太羡慕我，我只有在那几天而已，就是在那10天左右的时间坐下来。有一个女士，她也年龄比较长，应该5、60岁有，那是师父的客人， 我们就看到师父如何尽心竭力去招待一个客人，他没学佛，招待他到了净宗学院，师父自己给他解说，给他讲解万姓宗祠，我们在旁边很感动。这些事情大可交给我们的弟子去做，可是师父觉得那是我接待的客人，我就应该尽心尽力。十天下来，宾至如归，这位长者很感动，后来自己说，师父，我要皈依。师父披上袈裟，拿起引磬。杨老师说，跟师父这么久的时间，20年，从没看过师父拿引磬，这种诚意，那个呵护一个人的因缘，如此的无微不至，我们都当场看到一个人对正法升起决定的信心。师父袈裟披起来，引磬一拿，这位长者的眼泪就没有再停止过，就一直这样掉眼泪，到仪式完成还止不住。很感动师父对他的那份爱护。那几天，我们是跟师父一起坐车，从 Highfields 到净宗学院。有一天一起坐车，我坐在司机旁边，我坐第一个位置，因为老人家坐后面宽敞一点，也有很多我们的同修们可以照料。当然，说实在的，师父的体力比我们还好。记得有一次，阶梯比较高，差不多这样，师父一步就上去了，有够柔软。所以师父是给我们做表演，修行这个法门可以不老不病不死。我的心里想，待会让师长从后座下车，先过去了我再下来，因为我一下来车门很大，会挡到师父的路，所以我就坐着等师父过了再赶快下车。结果师父走向前来，一看到我没下车，马上帮我开门。我们感受到什么？感受到师父的平等心，感受到师父就是时时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里。连一个当他孙子都绰绰有余，年龄上都是他孙子的晚辈，他还这么样去体恤我们，这是我们的学处。我们有个什么，好像就不可一世，这跟师长的差距太远太远。 这个继续谈下去，可能今天就谈不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交流。初见上镜下空老法师，彭新医生，彭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医学博士，职业中医师。去年，我有幸拜见佛教大德上镜下空老法师，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是他老人家给我的感觉，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见到老法师的一瞬间，我一下子明白了，一个真正修行到位的修行人，身体必定是完全健康的，好像婴儿一样。净空老法师的皮肤透亮、纯净、细腻，从内到外好像琉璃一样，透发出祥和的光，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安宁。他是我自行医以来看到的最最健康的人。中医四诊望闻问切的次序，望诊为第一位。医生也有职业习惯，见面第一眼先看别人气色，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身体有没有病，一眼就看个八九不离十。当看到老法师的那一瞬间，我的大脑里一下子空白了至少10秒钟，傻了。从没见过这样健康、元气充足的人。其他师兄提示我入座时，我才坐到我应该坐的位置上去，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老法师。那种摄受力简直没法说了。老法师和蔼地说，吃饭吧，随便吃。我才回过神来，拿起筷子。自始至终，老法师始终面带微笑，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特别有感染力。好像烦恼一下子消失了，全身暖洋洋的，特别舒服。以前我总感觉，是不是大修行人身上有一种威严，让人很难接近。没有见到法师之前，心里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见到净空老法师之后，我才明白，哦，原来真正的修行人特别平易近人，特别亲切，特别温暖，而且还特别的像婴儿那样天真 纯净，内心了无挂碍。跟法师接触的那一个小时，听老法师跟我说疾病的根源，以及发菩提心与金刚不坏之身的关系后，我感到好像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我牵挂操心的，无忧无虑，完全把自己的私心放下的感觉，太轻松微妙了，好像回到了儿时那无忧无虑的生活，把自己还原成了原生态的人，内心当中的欢喜无以言表，以至于之后连续三天，我感到全身温暖，阳气充足，睡觉的时候都会感到头顶上好像放光一样。据说罗汉果位的人一个月进食一次，就是因为妄想杂念少，元气的消耗没有那么大。小孩子的纯阳之体印证了一个道理，人体是内外相应的，也就是说，内心光明清净，外在自然元气充沛，阳气充足，体力精力充足，内心阴暗潮湿，贪婪愚痴，外在自然晦暗无华，阴气十足，别人不喜欢接近。绕了半天，答案出来了，只要我们恢复本来纯净纯善的内心，元气自然恢复充沛，伤筋也会不治而愈。小孩子之所以元气充沛，肾精充足，最重要的是他们每天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过生活，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新鲜的、好玩的、享受的去做，不在乎得失利益，不在乎明天、后天、大后天会怎样。彻底放下身心世界的时候，你会感到能量在自动向体内汇聚，身体得到迅速补充和调整，很多顽疾不治而愈，恢复成纯阳之体，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吧。一封感人至深的信，谭希贤，马来西亚华侨王志敬老居士，已是70多岁的古稀之年，为弘扬佛陀教育，回到汕头，提倡戒杀放生，推行素食，兴办学校， 以种种方便，呼唤迷惑颠倒的众生，及早回头，同登觉岸。王老虽没念过书，遇到佛法却坚信不疑，样样照做，二十几年如一日，天天放生，风雨无阻。现在他智慧大开，到处讲经说法，也是佛菩萨加持。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感人至深。为了吸引更多的志士仁人慈悲济世，王志敬老居士特地写信给净空老和尚，请求开示，惠赐墨宝，令人读了感慨万千。今将此信供养大家，让更多的人分享法喜。尊敬的恩师净空老和尚慈见，阿弥陀佛。学生乃恩师由三恶道救出来，知恩报恩，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唯心与佛知止，随顺佛陀教诲，遵守恩师开示，欢喜隐气，私下发愿，众生有一个未成佛，我是不敢成佛。恩师讲《华严经》时，多次推动素食，在大连要悟庄师主厨，在澳洲要悟道师推动廉价素食。学生听话，今年在中国潮州市开第一间素食快餐厅，2元人民币一盒，亦感恩师赐墨宝及赐名曰觉悉素食餐厅。我不习高薪，聘请有十多年经验大厨师，买最好的米，配合恩师教导，菜好味好饭好，只要2元，包吃饱，茶水免费，法宝及光碟免费。我牢记恩师理念，人家做生意想赚钱，我们准备输一点开销。所谓做到欢喜，吃的欢喜，输的欢喜，皆大欢喜。弥勒在世，生欢喜心，生喜悦相，好，好。我求愿觉悉缘佛菩萨加持护念，在中国及全球早日开花。我想最少开100间觉悉缘素食连锁店，无丝毫自私自利心，纯为一切众生。推荐提供一般从来不吃素的未来佛，能欢喜接受吃一两餐素的。一间店一天平均有500人吃素， 而少吃鱼肉。全球每天最少最少有5万到10万人不杀生啊。我喜欢放生，积极推动，所以提倡素食和放生是同愿。今年3月正式营业，生意非常好。开业前5天免费赠送，每天700盒，营业1个多月，汕头市及福建彰化有居士老远跑来询问，要用觉西园开素食连锁店，反应很好。请尊敬的老恩师开示觉西园理念宗旨、目标方向。老板员工合作，对内对外应遵守的规则，延迟戒律，否则3分钟热气，弄巧反成拙，有意无意破坏慈悲戒杀理念宗旨，更伤害老恩师苦口婆心，亲赐墨宝觉西园的庄严形象啊。请恩师再忙也要帮忙啊，开示再开示啊。马来西亚嘉颖市是我的移民地，最近和同修落实一间名曰阿弥陀佛赠医施药中心，做到纯善，为一切众生未来佛服务，不分宗教种族，求佛菩萨加持护念，护法龙天鬼神拥护。恭请恩师赐招牌十字墨宝，更恭请开示理念方向。医生及理事员工同心同德，遵守教导，做全球学佛的好榜样。不求缘，不化缘，不攀缘，一切随缘，希望不要违背因果，不阳奉阴违。我亦在中国潮州开了2间学校，大力推动《弟子规》等儿童教育，提倡放生、素食、赠医施药，在我人生最后的岁月，做到3轮体空，责任交给接班人。今年底决定遵师命，放下身心世界，投入华藏世界，听恩师开示，老实念佛，享受真实慧。我自小家贫，做苦力养活父母，没读书，心里有话写不出来，只有念佛往生净土，连开上品，做众生好榜样。阿弥陀佛。王志敬，一心顶礼恩师。 2003年4月30日，在广东汕头有家素食馆，叫觉熙园。当初觉熙园的设立，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人能吃素，不要杀生，而且也希望更多的人能闻到佛法，破迷开悟。由于这样的动机，他们就开设了这家素食馆。这家素食馆是一餐3块钱吃到饱，而且都是几十样菜，让所有吃的人都欢欢喜喜。他们还常常变换菜色。本来一开始，他们打算每个月亏欠几万块，最起码能让更多的人不要吃肉，又能听到佛法和圣贤的教诲。他们也抱着，假如一天有500个人来吃，就有50个人拿善书回去，其中有5个人看，或许有1个人看进去就值得了。假如那1个人往生成佛了，他开这家店也就值得了的想法。就这样，他们抱着念念为他人着想的存心，餐馆就开业了。他们还曾经共种、布施，免费让大家吃，最多时一天挤进来1-2千人。结果从开张至今，不止没有贴钱，反而还赚了钱。平均一餐有500人左右来吃饭，还不只是佛教徒来吃，因为他们把整间餐馆布置得很好，上面有基督教的教诲，还有伊斯兰教的教诲，把净空老和尚多元文化的观念也融合了进去，所以很多基督教徒开完会也一起到他们的餐馆来吃饭。由于这么多的人来吃，他们的收入也维持得很好，盈余的钱他们就用来做3件事。第一，是固定做放生，救助动物。第二，是拿来印佛书，印圣贤书送给食客。第三，是去看望捐助当地的一些老弱妇孺、贫穷的人。一般人会觉得这样的生意不能做，假如是你，你敢不敢做？如果一般商人一听，就会下个结论，这种生意绝对赔钱。但是我们不能随顺世间看法，要随顺真理思考。所谓遇施就遇多，他们面对一些流浪汉都免费供养，而且 给他们吃的东西不是剩菜，都是新鲜的。这真正在修平等心，没有高下之心。当地的官员也都到他们那里吃饭，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做的是好事，是为我们社会谋福利。结果，他们地区的犯罪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一些初中生、高中生也来吃，吃了以后还会主动把袖子卷起来，一起到厨房帮忙洗碗。所以，这种良善的风气确实是可以不断带动起来。还有，当地的计程车司机免费送法宝，只要是再送法宝，打一通电话给他就来了，而且还每天捐10块钱来帮忙做这些好事。计程车后面也会放着净空师父的法宝，只要坐车的人感兴趣，他就在计程车上赠送法宝，广宣流布。确实，这个世间有太多的事需要做，需要我们去带领。师长也给我们教诲，别人要做的事让给别人做，别人不做的事最缺乏人做的事情，我们要主动带头来做。他们护持众生不要再造杀业，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能遇到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法缘，相信他们这个餐馆一定会愈开愈好。我听说好像马来西亚已经要开分店了，这个好事希望大家能共襄盛举。要相信人有善愿，天必从之。附录：广东汕头澄海觉西园素食餐厅取经记，深受感动，受益良多，愿生极乐土。我于2010年11月23日从南宁出发，乘火车去了汕头澄海的久仰的大众化素食餐厅觉西园素食餐厅，净空法师提名。安顿好行李，正好是吃中午饭的时间，不很饿，就在文化角看看。餐厅同时也是一个道场，正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磁场很好。当我看见那些经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师兄们听说来了一位从新疆来考察的，非常高兴。 在闲暇的时间，就和我讲起了开这家素食店的缘起等一些各位师兄感兴趣的话题，聊了一下午。他说，我们的主旨是以低价位吸引更多的人来吃饭，目的是通过文化角和大家结缘佛教光碟、佛经，通过佛陀的教育，教化大家戒杀、吃素、念佛，发扬素食，弘扬佛法。首先，我问到了价位的问题，包括员工的待遇问题。陈师兄介绍说，主要是以快餐形式为主，价格3元，员工都很年轻，8名固定的员工，含餐厅负责人在内，3名厨师，1位收银，2位窗口打饭，1位老菩萨打汤，1位老菩萨收拾餐桌。他们都是发心做的。厨师的工资大约1000元，其他人的工资是随缘发的，但不是很高的。我又问起了师兄盈利后的打算时，师兄说，可以分这么几部分。1. 必须帮助那些孤寡老人。2. 初一十五，佛菩萨的佛诞日放生布施。3. 可以提供免费的茶水、常用药品。师兄话锋一转，说，如果发心不正确，指望要赚更多的钱的话，可能就会违愿。我又问师兄，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觉西园素食餐厅这个招牌时，师兄很肯定地说，净空法师慈悲说过，如果全国开100家觉西园素食餐厅的话，中国就没有刀兵劫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用觉西园这个牌子。早餐时间6:30至9点，供应品种罗汉粥，就是把供养佛菩萨的那些菌类等等10几种，也叫罗汉菜，一起煮。白粥主要提倡素食理念以及五谷养生，紧接着就要准备中餐的材料，准备停当后带领大家念诵《弟子规》，旨在提高员工素质。中餐时间10:30至13点，以快餐为主，带外卖形式。外卖的餐具是那种可降解的环保饭盒，成本好几毛钱哦。中餐后留1人值班，其余人员休息。中餐是人最多的时候，很多的义工菩萨会来帮忙，无怨无悔。 他们的思想境界很高，是要让更多的人快乐，我才快乐，没有报酬的，可以说是和现今社会格格不入的。点头微笑，说一声感恩师兄的时候，那种久违的亲切感又回来了，而这些就是现在人所缺失的。我在这里做了几天的义工，帮忙收拾碗筷等，很少见到浪费的现象，几乎吃完饭碗里干干净净，吃完饭很多人就自己把餐具拿去后堂，减少大家的劳动强度，真的让人很欣慰。13:30以后，人们渐渐散去，门口总会有几位靠乞讨为生的老菩萨，一个20岁的小师妹接过他们递进来的饭缸子，一直把饭盛满，面带微笑，双手递出去，眉头都不皱一下，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深深地给我上了一课。什么叫做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如果饭菜不够的话，他们会炒一些新菜，端出去倒入他们的饭缸子，供养他们吃饭，绝不是做作，请勿造口业。休息时间，我又和另外一位小师妹聊了一聊，又给我上了第二课。我们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帮别的师兄做事，包括洗碗，都是谁闲谁帮忙洗，不是不爱说话，话说多了容易造口业。这是一个23岁的西北小师妹说的话。我的心，各位师兄可以体会到吧，那种感觉。随后的几天，我又去了2分店、3分店，所有3家店都是2层楼的格局，而且房东听说是用来做善事的时候，房价比旁边的店面要低将近一半呢。阿弥陀佛，佛菩萨加持。2分店也是最好的，每天有500至600份的销量，楼上楼下2台大电视，24小时播放净空法师弘法的电视节目，可以利益各种不同维次空间的生命。去3分店的时候，坐了一辆摩的，那个3轮师兄又好好的给我上了第3课。他来自河南，今年33岁，来汕头打工，给我讲人的第80识、阿赖耶识，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阿弥陀佛，众生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凡夫。 后继，觉西园之行，了却了我的朝圣之愿，感动之余，也使我更加坚定了开办一家大众化素食餐馆的信心。在大众素食经营联盟 QQ 群中，聚集了很多想开办像觉西园这样的大众化素食餐馆同修们，仅以此作为对大家的汇报，希望大家坚定信心，只要发心正，一定能办成弘法利生的事业。大众素食经营联盟 QQ 一群1175959994，大众素食经营联盟 QQ 二群12795486。密宗弟子遇见净空法师的感言，忘忧和的梵唱。这次顶果法王藏传宁玛派大成就者不丹国国师100周年诞辰法会在香港只举行了2天，于是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香港净宗学会去亲近净空老和尚，当然只能是听他讲经了，单独接见那是不可能的事了，除非是什么重要人物可以。在这之前，我特地做了3套棉麻的传统服装，为的就是去听经。那天，我穿着我最喜欢的那件天蓝色的小立领衣服，刚到尖沙咀净宗学会的楼下，遇见了净空老和尚。他刚从车里下来，往里走，我退到一边，合掌问讯。老和尚慢慢走过来，望着我笑了。其实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竟然眼泪就下来了。怎么那么难过的感觉？就好像流离失所的孩子见到母亲般的感觉。随后在经堂里听现场讲经，老和尚讲的竟然全是我心里的疑问，全是我的毛病。那一刻我不得不相信禅林宝训里祖师所说的，唯有见地高明的本色宗师自能明察及维系的境地，只要一见面便能知道他是会还是不会，刚一进门便能辨出他的功夫道家不道家，若是未道家的便对症下药，给他一锥一扎，使他缠绵多时的毛病一时脱去， 把凝结不开的搭制尽情解开，更要验出他的功夫真假，确定他的虚实。当然，这种验证对质也不能死守一种方法而不知变通，总要使学者达到安乐无事的境界而后已，这才是真正的大宗师的本色。尤其当净空老和尚讲到发菩提心的那段，我更是哭得不行了，是不由自主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觉受，一种共鸣。因为上午加茶仁波切刚刚为我开示过，什么是真正的摩顶加持。仁波切说，真正的摩顶加持并不是拍拍头念念咒就是加持了，真正的摩顶加持是在摩顶的那一刻，这位善知识的菩提心能够感染你。我哭是因为真正感应到了老和尚普度众生的悲心，于是当下明白了，我是真正得到了摩顶了。那一刻也好感恩加茶仁波切哦，他这是第五世转世，第三世他是红光身成就，上世的老顶国法王就是由他认证的，而这是老顶国法王又认证转世的他。下来后我就在想，在那一天里，上午我曾亲自单独见到了三位大成就者，顶国法王、染江法王、加茶仁波切还有琼英卓玛，都分别得到了传法、加持和摩顶。但下午我只是站在路旁迎接老和尚，老和尚只是看我一眼就有这么大的收益。其实在众多成就者里，还是老和尚对我加持最大。老和尚也算是一位法王，虽然我这样地位卑微一个小居士是不可能有机会单独见到您的，但能得到这样法的加持，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于是我每天算着时间在门口去接送您的身影，每天讲完经能跟在您的身后礼佛三拜一问讯，就已经觉得是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了。那几天里我真的很满足很快乐。在我停留香港的最后一天黄昏， 我从金堂里出来，我背着个包，可怜兮兮的，是要去十楼问路的，因为我第一次来香港，加上师兄们都提前回去了，我并不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不好意思，师兄带我来时，我压根就没看路，加上我是路痴，没想就在十楼的门口，我看到老法师要接见一批外地的客人，我又可怜兮兮地靠在门口，伸个脑袋问了句，啊，他们可以去见老和尚啊，太幸福了。巧的是，值班的义工是我以前一起做过义工的师兄，认识。他一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给我开了个后门，让我不要吭声，跟在那批人后面进去。本来我是坐在最后一个位置的，我屁股还没沾到凳子，里面的负责人一把把我拽起来，我以为他要把我扫出去呢，结果他拽着我一直坐到了最前面的位置，就在净空老和尚跟前。那一刻我又觉得我一不小心掉进了极乐世界里，这次我离他是那么的近，他的眉毛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哇，老和尚84岁了，可是他的皮肤却比18的姑娘还要嫩，那种光泽是从里面透出来的，红光满面，尤其是他大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竟然没有什么皱纹，老年斑我是一颗也没有看到，一双手更是没有，那种从内到外透出来的洁净，连鞋子都一尘不染，从老和尚的身上还透出一股淡淡的檀木的香味，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戒香吧。那天老和尚给我们开示了半小时，他讲了一句话，可能是让我终身都要铭记的。老和尚说，你永远不要想去依靠哪个人，指望哪个人，不要去靠别人，要靠自己，一切从自己内心去求，会不求自得的。完了，他们都在向老和尚请教问题，我一直没敢开口说话，因为我怕我一说话就会泣不成声。我想，够了，记住他的教诲， 就已足够。注：从香港回来都一周多时间了，但自从那一次以后，每当我在意念起净空老和尚的笑容和教诲时，都会眼泪盈眶。密宗弟子听净空法师讲经后的感言，可敬可爱的净空老法师，龙天教育居士，觉知路佛教博客网，顶礼上师，顶礼净空法师。因为来生缘，我的上师是藏传佛教老喇嘛，自从皈依，我远离人群，直到去年底，我才从网上了解外面的学佛情况，对教派的问题，我从来都迟钝，因为在我认识的藏传佛教的兄弟中，是不拘于教派的，每个人都会有汉地称呼的红、白、本、黄的上师，而且上师的到来是那么自然。相反的，网上许多佛学者倒是对教派的问题门清，门清中透着对学佛的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是研究文字的人，口字已经自然。比如净空老法师指出的古有李白，现代有梁启超似的学者，我能知道老法师，还得感谢一位网人踏足了我的日志。出于礼貌，我也回敬踏入对方的日志，结果对方日志充斥着对净空的批判，因为对方不让留根帖，我粗懒了一下就退出来了。当时只是想问一下对方，净空是教派还是人物？我对汉传佛教就是这么无知。一日，我百度了一下净空，才恍然大悟，并且先后看到老法师的教言和录像的和谐拯救危机的视频，深深感觉老法师真的是很了不起。他把学佛中正悟的智慧无私地向全天下人普渡，令我钦佩不已。那些比较善于批评他人的人，不如花时间自我修持安住，把时间全放在别人身上，实在是对自己的背叛。不管对方是谁，你要觉得谁不好，远离好了。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接近谁。在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状态中， 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又谈何了解他人呢？佛学不同普通哲学，历经历史教训，人生就可以谈而说之。学佛能使人的思维能力、世间法逐渐消失，变得越来越单纯。当自己持有一颗清净心的时候，那颗心终有一天，你跳越了自己眼、鼻、耳的见，穿越了自己，穿越了一切禁锢，自在的发生来自此刻。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领悟学佛的真正含义。而没有达到见、明心见性的实质，所有的说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净空老法师不是在说，他是在宣讲智慧，他自在，所以他能向普天下教导真实世界的存在。可敬可爱的净空老法师也十分感谢牵引我了解老法师的人。密宗弟子从中孝对净空法师的新春问候。从中孝博客，尊敬的净空老法师，我首先何时顶礼三称南无阿弥陀佛。在2009年的春节到来之际，我真诚地祈愿您老人家身体健康，长久住世，大转法轮，广度众生。我是一个修学密宗的人，在跟上师修学的几年里，我深深感悟到了无上瑜伽部法脉传承的殊胜和不可思议的加持，同时也被上师的慈悲与智慧，以及他老人家的一言一行所感动。我常常庆幸自己能在今生沉浮的苦海中得遇这样的大恩上师。我只有早证菩提，才能报上师和诸佛菩萨的深恩于万一。同时，我更为净宗的同修们感到欣幸，因为能遇您老人家这样的大导师，更是需要多生历劫的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在我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有幸见到您讲经的光碟，您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一次次的感动。有时 您老人家那慈悲深邃的目光，您是虚空的一刹那，我都会泪流满面，我感到羞愧，为了我们这些罪苦众生，劳烦您们在这五浊恶世里奔劳。每当想到这些，自己的良心就会感到不安，因为您们太不容易了。我常常被上师感动的流泪，也常常被您感动的流泪。几年来，上师为了众生繁忙劳累的身影，和您老人家80岁高龄，还奔波于世界各地弘法利生的身影，像烙印一样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撞击着我的心。我常常扪心自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却没有能力自救。焦急过后，冷静下来深思，先改造自己，至少不要因为自己太多的罪过，更多的让您们操劳。从此以后，我开始认真地审视自己，忏悔自己的一切业障，在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烦恼时，要揪住自己不放，尽量做到反观自己，不向外求。尽管在境中也时时反复，但是每当反复时，你们那慈悲的身影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想到你们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因为良知告诉我，时间紧迫，不能再等。在菩提道路上，学佛的人都应该加入。我们虽然扛不起大梁，但至少能添一片瓦。只要真干，就会在学佛的道路上，一步一个台阶的走上去。是您老人家的教导，时常鼓励着我自己。几年里，我就是这样反复的斗争着，前进着，因为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所以我才真正感悟到了，在苦海中挣扎的我，已过知天命，才懂得唯有佛法能使我离苦得乐。因此我感恩我的上师，感恩您老人家，感恩所有的大德高僧。在这新春之际，遥祝您老人家法体安康，吉祥如意。顶礼，顶礼，三顶礼。高节敬上，大年三十。 感恩净空法师，我的学佛因缘，学佛网，无住平等。我以前对于宗教，尤其是佛教，了解太少了，也随着社会大众人云亦云，以为这是迷信。自己毕竟是大学生，是个知识分子，怎么能相信那些东西，跟着别人去寺院烧香拜佛，跟大多数人一样，是去旅游观光。当然，心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有时也向佛求这个，求那个，可是求不到。不是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吗？可是为什么求不到呢？这就更加坚定了我对佛教的怀疑。2008年，在工作中，我遇到了一位老者，他说他会看相算命，然后我就要他给我算算看，结果一算，很多地方还说得挺准，后来就经常跟他接触，经常有空就找他算这个算那个，算得太多太多。我当时就想，如果是一件事、两件事，甚至五件事都能算得准，说碰巧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是为什么那么多都能算准？有一天晚上睡觉一直想，看来他是真有功夫的。我是从事建筑行业，搞建筑很多都要看风水，如果我向他学点风水方面的知识，对我的工作有好处。于是半夜起来找他谈了很多，他说他的师父以前是个寺庙的住持，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三教九流，样样都精通，但样样最精华的部分，只传其中的一个徒弟，而我师父得到易经八卦和地理风水的真传。当然，看八字，看相，选日子，武功、气功也都会。我师父常说，真传一张纸，一点就破了。如果没有得到真传，看再多的书，都很难得到精髓，特别是地理风水，比医理还深奥百倍。因为医学有望闻问切，哪里不舒服，病人可以说出来。而地理风水，你做得好不好，土地山神不会告诉你。那时候，我真的体会到，只要自己肯钻研，再难的书都能攻破。本想只学风水，后来越学越感兴趣，又学了邵康节先生的梅花易术、易经、气功、看八字等。师父还给我传了很多佛教和道教的咒语，都是口传心授。最后 师父又把本门的总法传授给我，再三交代，以后你传法只能传一个人，而且要传给与你有缘的人，有德行的人。当然，在这过程当中，遭到很多很多的反对，挨了很多骂，所以很多书都是偷偷看，偷偷学。因为我学习后实用过，也知道了这些学问的发展经过。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确实很有道理。至于算得准不准，那要看自己的学艺精不精，起卦时心是否真诚。这次算是与佛教结了个法缘。年底回老家过年，去拜访我们老家一个小庙的住持。本以为自己学了很多学问，很了不起，说起了我的这些因缘，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被泼了一盆冷水，说佛教分很多个学派，有显宗，有密宗，密宗又分红教、白教什么的，给我讲了很多道理，说你那个是密宗，学习容易出偏，佛教不讲算命看风水。这么一说，又使我一头雾水，佛教到底是什么？到昭觉寺，到很多书店，网上查资料，都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2010年底，我母亲帮我认了一位干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帮我认了。母亲也是为我好，我也就没多说什么，说是一位什么神仙，在我们老家很有威望，过年回去到他那里去拜访，很多事情确实是说得很准，他人很好，特别的和蔼可亲，但到底是真神还是假神？我心里一直很疑惑，因为我以前问过我的第一个师父，农村有些神仙什么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有点小神通，但千万别和他们接触。2011年初，由于机缘得到和谐拯救危机第一步的光盘，才重新认识了佛教。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儒释道，大概的听说了《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是儒释道的三个根，认识了净空老法师。后来我大姐送给我《弟子规》、和谐拯救危机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光盘，还有很多因果电影等，但由于要边工作还要边准备二级建造师的考试，所以就没有重视去看那些光盘。六月底考试完后，又换了个工地上班。七月中旬，在上班的空闲时间，利用手机上网，查一些净空法师的资料。看了净空法师关于算命看风水的开示， 了凡四训讲记、精华录等，再看学佛网，还有其他一些网站的佛学资料，心中的疑惑终于渐渐开始解开，这才开始重视我大姐送给我的那些光盘，开始学习《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了凡四训》于敬义公遇造神记，文昌帝君阴志文，陈大会的传统文化论坛等。我们工地附近有一个小庙，我就开始经常进去。一次机缘，在小庙里得到了山西小院的光盘，于是开始学习《地藏经》，后来又发现我大姐给我的《和谐拯救危机》，原来还有第二部。第二部讲到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因果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假如后天来临等等，都给我很大的启示。再到网上查找一些科学方面的证据，比如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等等。其中钟茂森博士讲的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讲座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收集科学家在五大科学领域对因果轮回的研究证明。第一个是对灵魂存在的研究，第二个是对那些能记忆前生者的立案调查研究，第三个是用催眠的方法，这是指一些心理医生来帮心理病人治病，帮一些心理病人回忆前世的研究。第四种是对所谓的不同维次空间生命的研究。第五是对特异功能者的研究。在看到很多往生记时，更加坚信西方极乐世界真实不虚。用手机在网上看到了有很多好的讲座，想学但又找不到光盘，书店更找不到，终于在网上找到新海放生网免费结缘传统文化光盘，后来打电话恭请，真的是免费给我寄来了。其中有一张光盘叫胡晓林讲印光大师十念法，照着他说的这个方法念佛，真的感觉无比殊胜，感觉现在的一切都是佛菩萨冥冥之中在安排。在讲座中提到阿弥陀经，然后又开始学阿弥陀经和净空法师的阿弥陀经要解讲记。最近学习净空法师的净土大经解演义，当中很多很多次提到还原观，于是就在网上下载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第二次宣讲电子书看，这才恍然发现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因果从哪来的，宇宙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灾难怎么来的， 六道轮回怎么产生的，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求佛感应的原理。为什么说我和一切有情无情众生是一体？为什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为什么说凡所有相皆为虚妄等等？最近外国科学家出了一本书叫《念力的秘密》，那是近代科学家新发现的，对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真相的报告。里边所说的跟大乘佛法大部分都相同，非常接近，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后佛教不再是宗教了，是什么呢？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可能会被一些科学家、哲学家通通接受了。自从看到净空法师关于算命看风水的开示之后，我就决定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专学净土法门，其他的法门都不学了。今生都有幸闻到了无上甚深微妙的佛法，还要去学易经、算命、风水、气功吗？不是庸人自扰吗？学那些东西能脱离六道轮回吗？现在学了还原观，了解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之后，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现在除了工作、陪家人以外，其他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佛法，一分钟也不想浪费。无量寿经上说，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其实工作生活中点点滴滴都是可以修行，随时随处都可以念佛。净宗之妙就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不废事法而正佛法。真正的佛法在经典里面，而不是在寺院。要从经典里面去找。现在的寺院大多变成旅游观光的地方，学习佛法真的是越学越快乐，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感觉烦恼一天比一天减轻，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冥冥中还感觉到了佛菩萨的加持护佑，真的体会到净空法师经常讲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孔子《论语》里面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说的太有道理了。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他说世味哪有法味浓，世间的这种快乐，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味道，怎能跟佛法比？佛法的味比那个浓得太多。佛法里头有真乐，是为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个东西，世间人以为是乐，是有乐。那个乐像什么？像吸毒，像打吗啡。乐过去之后， 悲就来了，乐极生悲。他有苦，不像佛法，佛法乐是永恒的，不变的，这是真乐。净空老法师讲，我常常教人想两桩事情。第一个，要想释迦如来正法久住，我们要报佛恩。第二个，要想苦难众生，我们怎样去帮助他。这么大年岁了，80以后人就该死了，活一天，报佛恩要报一天。报佛恩是什么？自行劝他，天天读诵无量寿经，依照无量寿经上的理论方法去修学自立，同时把自己学习的这些心得跟有缘的同学们分享。这就是经上所讲的度众生的心。活一天做一天，想不想明天？不想明天，没有明天，80岁就该死了，还有什么好想的？活一天就多干一天，活两天多干两天，再找这个法门找不到了。用这一句佛号就跟41位法身大士平等，真的。怎么知道是真的？阿弥陀佛自己说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就平等了吗？阿惟越智菩萨是41位法身大士，三大阿僧祇劫，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超过了，不必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就超过菩萨修三大阿僧祇劫。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遇到这样的法门真不容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前几世可能也遇到了这个法门，但是都错过了。这一生能再次遇到，一定不能再错过了，不能再搞六道轮回了。搞六道轮回太苦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佛菩萨的慈悲，佛菩萨的恩德永远报不尽。用什么方法报佛恩？净空老法师讲，能依教修行，这一生当中就能往生，那就报恩了。我发愿这一生一定要出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那里进修，然后在道家慈航成愿再来普度众生。感恩释迦牟尼佛把他成佛的方法教给我们，感恩净空老法师为我们深入浅出的讲解，感谢父母之恩，他们给了我这个身体，感谢老师之恩，教导我智慧，感谢国家之恩，保障我生活安全，感谢无量无边的有情无情众生之恩，让我衣食住行 得到这样的便利。赞叹感恩净空老法师。郭莹金。其实我们凡夫本来也没有什么智慧和德能来如实的赞叹感恩自己的老师。说几句话来吧，也难免还有些子情旨。不说吧，心里还想唱唱，所以呢，还是少说上几句聊以自慰，可能会惹得有道行的同修们笑话。但即使凡夫，也就不怕别人笑了。回忆起自己八九十年代学气功，搞得神乎其神，一天总是对那些个特异现象迷得神魂颠倒，一会儿佛，一会儿道，一会儿神，搞得不可开交。钱和时间也都花了不少，一天还东跑西跑的不停，还以为自己是在修行呢，真是让人笑话。后来气功也给打倒了，心里觉得无依无靠的，于是就东看西看，佛书、道书、气功书、神秘现象书，看来看去还是迷糊啊，怎么办？总想找点依靠啊。于是有一次去书店，无意间看到了一本介绍印光大师的书《信愿念佛》，觉得还好，但总觉得这念佛没有气功那么神奇啊，所以还是一天乱琢磨。再后来就有人给我介绍了净空老法师的光盘，我也就看看，开始还没觉得什么，随着看的时间长了，越看越觉得老人家说的太好了，他把这个学佛是怎么回事算是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才逐渐知道明白了学佛做人是要从哪里开始，怎么才是修行等等，惭愧自己学得不好，才知道以前自己是搞错了。其实在这之前也看到过一些大德们的书，但总是觉得入不了门。记得我看到当时最喜欢的一位大德的书，每读到关键的地方，他话题一转，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我们以后再，这就把我挂到那儿了。当然，这是因为自己的根基太差了，不能怪那位大德什么。不过，老法师的讲法不会那样，相反，老人家总是把内容讲得清清楚楚，深入浅出，深害怕别人听不懂。常听的师兄们都知道，重要的话语，老人家总是要成千上万次的重复。我们都知道，如看破放下，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纯净纯善，孝亲尊师，做个好样子啊，等等。这些话虽然常听，但还是听不厌。 一些很复杂的问题，经老人家一讲，好像就明白了很多似的，开心呐。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老人家无论讲哪一部经，他都能够把这部经圆融到净土法门上去。而且您长时间听他讲一部经，他会把佛法里最基础的东西和最圆满的东西，甚至世间善法、做人之道，都柔和贯通起来给您。即使一个不学佛的人，他听后也会收益变成一个好人、善人，这还真有点像全息能的特点。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过是后学自己的一点感受，让师兄们见笑了。再有就是，我夫人当年学气功入了迷，出不来呀，就像法轮功弟子一样，谁都教化不过来。后来听老人家的讲经，慢慢转过来也学佛了，这也算救了我们这个家庭啊。谢谢老法师顶礼，我们全家老小真是太感恩净空老法师的慈悲教导了，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发表于2012年1月11日。